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刘辉，来和我们聊一聊一种常见的疾病——淋巴瘤。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刘主任。 徐敏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嗯， 大家好。 每次刘主任来我们的节目，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他，可以给我们科普很多血液科看的常见的一些疾病。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淋巴瘤的这个事儿，就是淋巴瘤其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首先就先让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淋巴瘤呢是起源于淋巴结或者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性的疾病。它的临床表现呢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呢最常见的还是以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为主，也可以长在其他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胃肠道可以长，骨头上可以长，包括鼻咽部也可以长，它长在不同的部位就引起不同的症状。那有的时候呢，淋巴瘤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比如说发热、消瘦、盗汗。 哦，就这些都是发热、消瘦、盗汗，都是淋巴瘤的一些表现哈。那这刚才您提到了，它是一个淋巴结的肿大，所以说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淋巴结肿大，它到底是不是淋巴瘤呢？它俩的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就是淋巴结肿大特别常见，但肿大就是淋巴瘤吗？一定不是，因为淋巴瘤毕竟是相对来说一个罕见的疾病。 对， 那更多的时候呢是那种炎症性的肿大，比如说我们嗓子发炎了，脖子上的淋巴结就会肿大。淋巴结呢是正常人的一个防御器官，有了炎症它是来帮助消炎的，它就会肿大，等炎症消退了之后呢，肿大的淋巴结往往就会再缩小回去。因此呢，大部分的淋巴结肿大呢是这种炎症性的肿大。这种炎症性的肿大跟那个淋巴瘤一个很大的区别呢，就是它有的时候会痛。淋巴瘤呢如果不是长得特别的快的情况下，它多数是无痛性的。 所以它就是隐藏的比较深啊。我们要是平时有一些肿大或者有痛，它可能是这个淋巴瘤肿大，它是一种炎症，而不是说你是这个淋巴瘤这比较严重的病了哈。那我们刚才听您说了这个淋巴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了，那这个淋巴瘤它有没有这种良性和恶性之分？而且它这个会不会就是良性，会不会如果是有的话，良性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好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门诊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会家属会问啊，我们病人诊断淋巴瘤的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那个淋巴瘤都是恶性肿瘤，没有良性的。那淋巴瘤呢，依据它的种类不同，淋巴瘤有很多分类，依据种类不同呢，有些是偏惰性的，它虽然是恶性的，但是它偏惰性，就是它懒，长得慢，然后相对来说呢，自然的寿命通过治疗它寿命比较长。还有一些类型呢是偏侵袭性的，就是说它长得非常快，症状比较厉害，这种呢恶性程度就更高一点，所以它有恶性程度高低之分，但是呢全部都是恶性的。 哦，所以说这个啊，如果说得了淋巴瘤，压根儿就别想着有良性这件事儿了。但是恶性当中，其实呢，它又分为这个惰性和这个侵袭性的。那惰性，顾名思义，我们听着这个惰性，就是它比较懒，所以说它的治疗的，它治起来可能更容易好一些。而那个侵袭性的就比较严重一点，是这两种意思吧？ 嗯，基本上是对的。就是惰性的呢，它寿命长， 嗯， 但是呢，往往是不能治愈的，它往往能够带瘤存活。侵袭性的呢，它虽然就是疗效恶性程度很高，但是它通过治疗呢，有些病人可能就治愈了，有些病人就进展了，可能就危及生命了。 哦，是这样的。那好吧。那我们这个刚才说了，这淋巴瘤分这个良性，就是没有良性，就只有恶性了。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得了淋巴瘤以后，这医生该怎么给我们治疗呢？这个是一个挺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刘主任可以给我们展开了说一说。 得了淋巴瘤呢，要做几件事情。 哦， 首先呢，如果能确诊淋巴瘤了，一定是有病理组织活检了。 嗯， 比如说淋巴结肿大， 嗯， 高度怀疑淋巴瘤的时候呢，首先要做活检。 嗯， 让病理医生来帮我们确诊。这个活检呢，最好把这完整的淋巴结切下来做活检， 嗯， 给病理医生一个足够的组织来判断它是不是淋巴瘤。我们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做个穿刺活检。其实好多医生如果不是做血液专业的，经常建议医生去做 B 超吧，做个穿刺。 嗯， 那种穿刺取的组织很少， 嗯， 病理科医生他在纤维镜底下可看的组织少， 嗯， 他就有的时候会不能诊断出来，就组织太少了。 嗯， 因为他如果给他一个完整的淋巴结，他就能看到那淋巴的结构是不是破坏了， 嗯， 然后是否符合淋巴瘤啊。如果只给他几个细胞，他会诊断起来困难，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点。 嗯， 第二个呢，如果病理出来了是淋巴瘤，就要找到血液科的医生来做一个分期。 嗯， 就是淋巴瘤可能经常是比如说脖子上淋巴结肿大了，用脖子上这个淋巴结做了一个活检。 嗯， 那身体其他地方有没有呢？并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就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嗯， 比如说做个颈胸腹盆，做个增强 CT。嗯，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说做个 PET CT， 全身就看到了哪儿有哪儿没有，这样做个好的分期。 嗯， 有的时候还要做一个骨髓活检，看骨髓里有没有。 嗯， 做完这些了，医生呢会结合患者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淋巴瘤，然后呢它累积的范围是什么地方，来决定这个病人是否需要治疗。并不是所有的淋巴瘤得了就要治疗。 嗯， 有一些惰性的淋巴瘤，它呢没有症状的时候可以选择等待观察，等有症状再治疗。但是有些侵袭性的淋巴瘤呢，一旦确诊之后会尽快开始治疗，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来决定，然后呢也根据病人的情况来选择治疗方案。比如说需要治疗的患者，他目前有什么方案可以选，然后呢哪个方案更适合他，结合病人的年龄啊，结合病人有什么合并症啊，来帮他选择这个治疗方案。 嗯，那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要是得了淋巴瘤，其实它是有几个步骤的，就是说先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活检，而且最好的是这种不要做那种穿刺的，因为穿刺的很小，所以医生看起来不是很方便哈。然后做完活检之后呢，可要去找血液科的医生去做一个分期，然后最后呢还要判断说这个淋巴瘤是不是说我检查出来淋巴瘤，它就一定要立刻去治疗哈。像惰性的有一些啊，它还不是说我当时检查出来我就立刻要去做，而要等一段时间。所以说刚才我们就明白了说啊，万一我得了这个病，那我该怎么办，就有几个步骤哈。那这个治疗的方法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平时医生在给我们看病的时候，医生都给我们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淋巴瘤呢？ 嗯，我们的治疗方法呢，第一个是特别常用的是化疗的方法。 嗯， 通过给一些化疗药物来杀伤这些肿瘤组织。 嗯， 那现在的化疗呢，往往跟靶向治疗或者免疫治疗结合。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常见的是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嗯， 它呢有个靶向治疗叫 CD20 单抗。 嗯， 给这个 CD20 单抗再加化疗药给它联合治疗。除了化疗之外呢，还有就是放射治疗。 嗯， 比如说我们病人啊，化疗结束了， 打了足够疗程了，6到8个疗程打完了，病人还有一点点残留病灶怎么办呢？其中放疗是可以选择的， 嗯， 也有些比如说霍奇金淋巴瘤里边它放疗也特别的重要，化疗完了有的时候早期的病人还会在病灶的地方做一个放疗， 嗯， 这是放疗的办法。第三个办法呢就是细胞治疗，现在那个刚刚出现的， 嗯， 也非常备受关注的细胞治疗， 就是那个，是不是说这个细胞治疗就是那个我们最近听的热点的，就是有一个像120万元打一针来治疗，是跟这个有关吗？ 啊，是的， 嗯， 那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治疗呢，就是叫 CAR T 的治疗。 对， 什么是 CAR T 治疗呢？就是正常人不是有免疫细胞嘛 ，T 细胞， 嗯， T 细胞其实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识别身体内的肿瘤细胞，把它杀死。其实每天人都会代谢产生一些坏细胞， 嗯， 人的免疫细胞能把它杀死， 嗯， 但是人在免疫失调的时候呢，它的 T 细胞功能就差了，它不能识别这个肿瘤细胞，所以它就长起来了。这是人得肿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那这种治疗呢，就是把人的 T 细胞取出来， 嗯， 在体外改造一下，让它认识这个肿瘤细胞， 嗯， 同时把这个 T 细胞的功能让它强大一下，来杀上这个肿瘤细胞，从而达到控制肿瘤的目的。这是 一种治疗方法 啊，现在非常火的 CAR T 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呢，并不是像大家理解的，我花了这个120万，我将来就一定治愈这个肿瘤了。 嗯， 它只是淋巴瘤治疗的方法之一，嗯，它只是能控制部分病人。比如说，现在其中上市的一个公司的，它的4年的生存是44%，所以从这么讲呢，还是有一半多的人是。中间会疾病进展啊， 嗯， 会危及到生命。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治疗淋巴瘤的几种方法，刚才刘主任也介绍了，就是一个是像最常见的就是化疗，然后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放射治疗，最后一个刚才刘主任也说了啊，我们最近市面上看到这个有120万打一针治疗淋巴瘤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就是一种细胞的治疗方法。嗯， 对，除了这些之外呢，现在淋巴瘤的这种小分子靶向药物研究也非常透彻，以 B 细胞淋巴瘤为例嘛， 嗯， 它的 B 细胞代谢通路里的好多地方好多环节都有那种靶向治疗的药物， 嗯， 现在这种靶向治疗的药物跟化疗的组合呀，或者这些靶向药物之间互相的组合呀，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嗯啊，刚才那我们就说了一些这个治疗淋巴瘤的方法。那如果说刚才提到了，就是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化疗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化疗，如果说这淋巴瘤化疗结束以后，我们该做什么事儿呢？刘主任 啊，那个就是淋巴瘤呢，我们举例来讲吧。以霍结金为例，霍结金比如说那种早期的霍结金淋巴瘤， 嗯， 化疗完了之后呢，它是要给一个放疗的， 嗯， 那如果比较晚期的霍结金淋巴瘤呢，它是化疗完了就结束治疗了，观察， 嗯， 进入观察期。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非霍结金淋巴瘤，有一些病人非常侵袭，恶性程度特别高， 嗯， 这种化疗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给病人一个巩固强化的治疗，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方法， 嗯， 给病人一个大化疗，给干细胞的支持治疗，让病人康复，移植之后呢就结束了。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可能会选择一些不能做移植，可能选择一些维持治疗，就某些类型的淋巴瘤是推荐做维持治疗的，尤其是偏惰性的，比如说粒泡细胞淋巴瘤啊， 嗯 嗯，这些可以像套细胞淋巴瘤啊，都可以做2年的维持治疗。 嗯，好，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化疗，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儿？那如果说这个淋巴瘤我们基本上已经治完了哈，到最后了，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随访呢？ 嗯，就是淋巴瘤治疗之后呢，我们一般建议病人第一年呢每3个月随访一次，复诊一次， 嗯， 然后第二年开始呢每半年随访一次， 嗯， 再之后呢就每1年复诊一次。 嗯， 那病人早期复诊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看看病有没有复发的征象。 嗯， 我们有的时候要查一些影像学，这时候复查呢，我们尽量给病人选一些就是没有放射线的，比如说能用超声的地方就用超声复查， 嗯， 但是有的地方比如说胸部吧， 嗯， 它超声就不能做， 嗯，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 CT， 嗯， 但虽然 PET CT 在前边 刚得病的时候诊断的时候作为分期很重要，做完治疗结束的时候、 嗯、 我们也要做一个拍的，看它到底完全打干净了没有。 嗯， 但是呢在后面随访期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做拍的了，一个呢就是价格比较贵、 嗯、 还有呢它那个放还要有一些放射线， 嗯， 再有就是呢也让病人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 嗯、 所以因为研究也证明这淋巴瘤的复发呢大部分病人是其实是因为症状出现了而就诊的，很少是说你定期随访的时候查到了一个淋巴结大、 嗯、 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前边随访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就是像超声之类的给病人评价评价他的之前的淋巴结或身上其他地方淋巴结大不大，肝脾大不大。 嗯 嗯、到了那个因为如果这个病复发反复的话呢往往就在一年左右的时候更容易，往往就是那些没有打干净的肿瘤又长起来了啊、嗯。即便PET CT 干净其实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影像学评价不到的那些残留肿瘤。 嗯 啊，那个到后期的时候呢往随诊是要注意什么呢，因为病人接受了一些那个化疗药物啊或者放疗药物啊、 嗯、 后期呢要特别注意随访第二肿瘤的问题、 嗯、 啊，因为随着时间延长有些病人就会得一些第二肿瘤，这些也是要监测的，包括他的甲状腺的功能啊、 嗯、 脏器功能啊的，这些都是我们注意要随访的。在随访期间呢其实病人要放松心情，好多病人没刚治疗的时候特担心缓解不了、 嗯、 但是一缓解了呢哎呀就担心复发这件事对他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焦虑、 嗯、 其实病人还要是在结束之后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嗯、对疾病的康复啊更有好处。 嗯，我觉得什么样的疾病都是有就是都是要放松心情的，就是你心情好跟这个、 嗯、 你这个治愈程度还有你这个复发的这不再复发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每天都很焦虑这个病我是不是还要复发，本来我已经治好了然后我每天还在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更不利于这个完全好吧。嗯，那如果说这我们这个病人治愈了淋巴瘤了，做了这么一系列的化疗啊放疗啊等等哈，最后随诊最后这个康复，那他康复之后还能继续走向工作岗位或者说正常的去做一些工作吗？ 嗯， 生活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嗯、 就是比如说对于惰性淋巴瘤来讲， 嗯， 那我们比如说有小细胞淋巴瘤，还有比如说滤泡细胞淋巴瘤，这些病人就是、 嗯、 比如说以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来讲吧，它属于惰性淋巴瘤的一种。 嗯、 这些病人是它的治疗是一个口服药物就可以控制的很好。 嗯， 那他这病人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工作，这是对于一些惰性的淋巴瘤、 嗯、 如果他有一些口服靶向治疗的话、 嗯、 还有一些淋巴瘤像刚才我们谈的比如说给了几个疗程的化疗，化疗结束了之后完全好了、 哦、对， 这时候呢我们一般建议病人比如说休息三个月之后逐渐的恢复工作、 嗯、 他这个化疗对他的影响其实通过三个月左右时间基本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体力，毕竟每次化疗他对他来说他的那个饮食啊会受些影响、 嗯、 体力啊可能会弱一点、 嗯、 但是总体淋巴瘤的治疗方案呢并不特别强，耐受性很好、 嗯、 好多病人一得淋巴瘤就说哎呀化疗不行啊那个受不了啊，我见到我们邻居化疗完了人就不行了呀。不同的病其实化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嗯、 淋巴瘤的化疗方案呢总体对血液肿瘤来讲比白血病什么的弱很多、 哦、 所以病人耐受性很好、 哦 还有病人特别担心掉头发的问题。 嗯， 我们 化疗就是一听化疗就是不是要剃光头啊？就经常有名人看影视作品也会有这个 啊，对对对，老宣传。你看那个、 掉头发了，最后就秃了。 对，你看《我不是药神》里边那病人都是脱发的，都没有头发。其实那个是个非常大的误解。 哦， 那个《我不是药神》里他们编他讲的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嗯、 那个病吃药吃一个靶向治疗叫那个伊马替尼、 嗯、 那个不那个药不掉头发、 哦、 所以那个病人完全不需要 不懂 对、 嗯、 不同的方案其实不一定都掉头发、 嗯、 而且呢即便掉头发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对、不至于就是影响美观。就是其实咱们平时不也掉掉头发吗？他可能吃药比那掉的多点、 嗯、 但也不至于说全掉光了、啊、 就是那个、 嗯、 我们一直给病人讲头发这个是再生可再生的，就是化疗有的方案确实是全都掉了、 嗯、 就我们让病人剃掉头发、 嗯、 他有的时候掉的特别稀稀疏疏的 不好看、 哎 嗯、 弄得枕头上也特别多的 头发掉下来， 对对对， 感觉也不好，我们让病人把头发剃掉，但是化疗结束之后头发会再长起来、 哦、 往往化疗之后再长那头发比他之前的要 好，还 好，对，是那种那个又黑又细、 嗯、 又软又亮，往往还是自来卷的、 哦、 特别的好，人会觉得又年轻了很多。我今天在门诊看了一个病人他来看病就是化疗结束了、 嗯、 半年的时间来看病，就人完全变了，觉得这个人变年轻了很多，头发长起来自来卷，特别的漂亮。 就是这个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误区也有一个担心，就每次只要一听化疗就感觉肯定是要剃头了，要不然就变成光头了，其实还好啊，我们今天也确实是科普了这个化疗之后我们不要担心头发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了好多这个已经不担心化疗的头发的问题了，那我们就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刘主任，就是说这化疗到底是干什么呀，怎么就算是怎么叫说化疗呢？ 就是那个这也是病人问的特别多的问题，什么就是化疗了呢、就是那个化学治疗。什么叫化学治疗呢、 嗯、 就是用一些化学的药物来给病人治疗、 嗯、 这些药物呢，有的化学药物它分好多种类啊，有些药物呢是口服的，有些药物呢是静脉输液的、 嗯、 然后通过那个口服的药物呢就口吃掉就好了， 嗯， 如果静脉输液的呢就通过我们的血管输进去， 对 啊，这个血管输进去呢跟我们平常输点消炎药也稍微有不同的地方，如果给这种化学药物呢它会有一点刺激性、 嗯、 我们都会给病人放置一个深静脉，就是把这个液体输在大的血管里面、 嗯、 然后这样它很快被稀释掉了，嗯，对血管的伤害就好小一些、 嗯、 因此呢我们在输化疗药的时候呢都会给病人提前放一个叫 PICC 的管子，或者放一个输液港、 嗯、 那个是滞留在那个地方的，可以比如说放 PICC 它放在那个大血管上、 嗯、 它留一个管子不用天天扎液体了、 嗯、 它保留在那个地方，每天从那儿输液就好了。 哦、 嗯， 是不是就像我们平时有时候也会，就是输液的时候，不是每次都扎针，扎一次，然后有一个那种装置，然后每回就是再用那装置就行，省得老扎针也挺疼的。 对，你说那是套管针，就扎在那儿能放三天那个套管针。 对对对对对， 那个 PICC 呢是放一个更粗的血管的，一般是在胳膊这个地方放一个粗的血管、 哦嗯、 而且那个一放呢能放半年。 哇，那就是这半年都不用再扎针了、 嗯、 我只要用这个就扎一回就行了、 嗯、是的是的， 减少了好多的痛苦、嗯、哦，那我们今天又长了一个知识，就是每天都在听化疗，化疗到底化疗是干什么，其实平时大家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嗯，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化疗就是谈话治疗，跟别人聊聊天减轻他们的痛苦， 说话治疗其实是化学治疗哈。 对， 嗯，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与跟您聊了一期这个淋巴瘤的话题啊，也希望以后您可以常来做客，常给我们科普一些这个血液科的疾病。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特别高兴以后能有机会呢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血液的问题。 嗯，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欢迎您准时收听。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乐行京津冀改版了，从5月26号开始，我们的首播时间调整为每天下午的17:00到18:00，次日中午11:00重播。改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陪伴。换个时间，让我们继续乐行京津冀。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

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你是一个梦的舞台，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就是